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ellen。 哎，你看 Kellen 啊，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基本上 Kellen 什么时候来呢，咱们就往这个低俗的话题去， 才不是高雅的专业的好不好，人家是文化研究的高材生、 啊、所以 Kellen 说不敢当了 对，你 所以最近啊，这个我不知道 Kellen 有没有看到、啊、出了一个女屌丝的这个十项标准、 嗯、 其中呢我有印象呢，就比如说这个从来不买成套的内衣，哎，我看到这一条我琢磨了一下，之前他说什么这个高跟鞋不超过多少多少公分啊，我可以理解啊、 嗯、 但是内衣的这个问题我当时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不穿成套的内衣对于一个女生， 立刻在脑补是吧？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不穿成套的内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 什么什么感觉、啊？ 因为对于男生来说，这个内衣也基本上没有成套和不成套的，要么就是你的这个除了内裤跟袜子有成套的这个之外，别的好像还没有成可以成套的东西。 就是这个可以讲吗 ，Kellen？ Kellen 要不要先分享一下？他表示不能理解，他说不买成套的内衣什么意思？ 对的，是或者你们谁能够理解？你们谁给我介绍一下，为什么说女生不穿成套的内衣就是屌丝了？ 就是比较邋遢，就我理解的啊。就比如说今天穿一身，然后呢，嗯、这个今天我就换个上身或者换个下身，我剩下一件我觉得不够，没有什么弄脏啊或者怎么着，我就扔一边了，明天继续穿。 哦、 就觉得在生活习惯上面没有那么讲究，没有那么精细，就觉得、 嗯、 如果说连内衣这种事儿吧你都不那么讲究的话，就说明你对其他的生活的方面也是那种大而化之的， 嗯， 就比较潦草的、 哦、 活得比较随意的人，我觉得、 哦、好、嗯、那内衣的问题解决了，我们来看其他的这个问题啊。 Kellen 应该也有话， 这个 Kellen 一个一个我问一个你答一个啊，有没有买过比基尼？ 没有。 好，哎呀，这是屌丝的一个特征啊。还有一个是没有亮色指甲油。 我真的没有。 哇，好。再下来一个，没有成套的内衣裤。 家里有那个卡通的那个算。 卡通的好，也算。那从来不穿五公分以上的鞋，应该指的高跟鞋。 这个就还有 偶尔穿。 穿过啊，好，这项有。超过半年没有换过新的发型。 真的，我没有换过。 啊、好，再来一个，五个月以上都在减肥。 口头上说的。 没有 ,Kellen 很瘦 ,Kellen 这 个。 这 Kellen 没有这个需要啊 ,Kellen 没有这个需要。那不敢咧嘴大笑。 这个不会哈、 哦，倒不会。 对，以我们对 Kellen 的了解不会， 喜欢走在男人的后面， 并没有， 没有。 对， 不爱或者太爱照镜子， 我不爱照镜子， 不会。对、哦，像我们的包里都不会装镜子， 对，我也没有。 对， 哦、好，九条标准啊 ，Kellen 我们完全是 Kellen 基本上是半个女屌丝，半个女屌丝，还不是全乎的，你们都已经达到了50%的复兴女屌丝复兴的程度。 哎，你对完女标准，赶紧对个男标准啊！男标准，你看你符不符合？就是从朱明奇现在这副样子来看，我觉得不是。 嗯， 咱们得把标准细化。第一条，身上现金不超过1000块。 我以1000块为限吧，我经常保证身上有1000块。 好，这个不符合。皮鞋不超过800块。 这个香港鞋比较贵，通常800块以下 没什么好鞋。你看，两条就露馅了。婚前女友不超过3个， 还没结婚不好说。 这个比较遥远。年终福利不超过10000。 这个问老板不知道。 喝康师傅绿茶， 不喝。 穿真维斯361度， 香港没得卖。 抽20块以下的烟， 哎，真是在北京烟比较便宜。我以前 抽 的， 你抽烟？ 我要抽烟抽10块钱的烟。 你抽啊？真的开10万块以下的车？ 没车， 没车，自行车。 嗯， 在家有啊。 嗯， 只喝白酒和啤酒。 白酒不喝，啤酒喝。 3-5年没长途旅游。 这个不符合。 好，只要你达到2项标准，你就是准屌丝。 准屌丝啊， 算个准屌丝 啊，那我也算准。 满足3项，你就是标准。当然，你这个离什么屌霸、什么屌丝、屌丝差得远。但是他一说完这10项，我就感觉我的满脑子都是我的朋友的画面，知道吗？我每天被屌丝包围着。 你就生活在一个屌丝的世界里面。 真的。 好，你别看这个屌丝好像是一个开玩笑的一个标准啊， 嗯、 真的会把有的人会把他激怒的，比如说这个咱们大导演这个冯小刚， 嗯， 冯小刚呢就在微博上说， 这个有一个会讲中文的老外问我，他说屌丝是什么东西，我答就是那个什么毛啊，是对禁欲不堪者的蔑称。老外困惑说，为什么你们中国的这个电视和报纸大量使用屌丝这个词，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好的词，哎，经常我们很自豪的说我屌丝， 对，我是屌丝， 我自豪，我骄傲这样的。然后冯小刚就说，我告诉他我们这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个老外就彻底懵了，他说这个文化差异 cultural difference 啊，我们呢虽然言论自由，但媒体绝不敢用这么恶心的词形容弱势群体。这个老外我不知道他哪国来的老外啊， 嗯， 但是他说这个国外就没有用这种所谓三俗的这个词来形容弱势群体呢，我觉得好像不是太符合这个标准。 我也不认同。 对，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即使是在国外我们认为高雅的文化场合，比如说奥斯卡，很著名的这个 We saw your boobs， 嗯， 就是这个中文简单来看就是我们看见了你的 咪 咪。这个真是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要不是因为人家真有这首歌啊。你看人家在，你可以想象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咱们敢唱一首这种歌吗？或者你说搞一个金鸡奖百花奖我是歌手好了，他上面敢上一首咪咪歌吗？ 其实那个 Kellen 外国人也有屌丝 文化，你知道屌丝什么意思吗？你知道香港人会说，就是会讨论内地这个词吗？香港人肯定不会用，是吧？ 香港不会用，但香港其实我觉得全世界都有很类似的一种名称。 嗯， 在香港的话应该就是叫独男了，但他 独男 他不是 不是那个什么毒吧， 他不是毒，孤独的毒，他是中毒的毒。 嗯， 对啊，那就更加危险了。 哦，对啊，而且他们 独男什么意思呢？在香港文化里面 就是那种我也有那个，他们也十八项，就是没有自信，没有个性，不懂得浪漫，然后没有那个没有拍拖，爱上网的，个子矮的，没有钱的，然后社会地位低的，然后爱看动漫的，用电脑程式的，就最重要是自己讨厌自己的人，然后就是 这个英文说的 loser。 对， 但是我就觉得在内地吧，好像没那么可怕。就是你说现在管什么人叫什么人管自己叫屌丝呢？就通常是有点像潜力股的意思。就我身边那些啊，就尽管你看，如果是对照现在的刚才说的数项标准啊，这个又是不开车呀，什么喝多少那个康师傅绿茶，什么穿真维斯361度等等，但是那帮人他们管自己叫屌丝呢，并不觉得自己真的是生活失意，我觉得他就反倒是觉得是一种 他里面有一种自豪的一种情绪在里面， 他也不能算是自嘲吧，就觉得我就是个普通人，就我就很草根的人，其实就是高富帅的反面嘛。 对， 就是你 穷矮丑， 对，你有你的那个， 或者以前有个还有老的名字叫矬男， 你有你的华丽浪漫的生活，但是我就过着非常平凡普通很草根的日子，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啊，就是冯导有点过分了。 对，我也觉得这个听上去有一点感觉的这个不一样，这个冯导的这个意思是说啊，这个咱们这儿流行这个屌丝文化是一种自卑自贱，自己作贱自己啊。自卑自贱呢，我能够想到你就说以前有的时候看清宫戏啊，这个逢人自称奴才怎么怎么，这个在我看来是自卑自贱啊。但是你说自称这个屌丝是不是自卑自贱，我觉得其实这里面 不见得， 因为呢，你好比你说去屌丝，有的时候我碰到，经常有很多朋友就是很自豪的会说是屌丝，他其实讲的这个屌丝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一个我有独立精神的，就好像音乐里面这个 Kellen 平时做音乐，有一个厂牌就是经常会给自己叫我是 Indie 的，对不 对？ Indie 的意思其实还是一个挺让人自豪的一个标签，就是我不附庸风雅，我不是随大流的，我不是屈从于这种商业化的价值，我有我自己独立的精神和我独立的信仰的，这个叫做屌丝。 你看就一个词呢，咱们各自理解好像听起来都不太一样，但是不太一样呢，总之所有人都跟冯导理解好像都不一样。冯导这么在微博上的两发炮啊，就把众多的屌丝给得罪了。三立化新闻，我们先稍事休息，等会儿继续。 好，欢迎回来，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elly。 今天咱们聊的是这个屌丝啊，这个屌丝有一个非常这个洋派的解释啊，说这个屌丝啊，它的发音于意大利语，其实英语也有这个词 deuce。 对对对 ，deuce， 但是 deuce 的好像意大利语，他说有这个领袖和首领的这个意思啊， 嗯， 然后说这个是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高尚的一个头衔。最早这个咱们真的正本清源来讲，我其实当时看到冯导的这条微博的时候，嗯，我也一直想，他要有机会听我讲的话，我一定给他介绍介绍这个"屌丝"这个词，绝 对 不是，对，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 绝对不是冯导理解的那个，就是这个毛发啊这个问题，这个就是，百度贴吧，百度贴吧是中国的很多这个，你可以想象那种抽二十块钱以下烟的男网民的这个聚集地。 嗯， 中国的国家足球队的以前主力前锋李毅，李毅呢曾经自称自己护球像亨利，然后呢因此得到了李毅大帝的这么一个名称，就是大家觉得很厉害啊。 哦， 嗯，李毅呢就后来对李毅大帝， 嗯， 啊，李毅大帝，然后他在百度呢有忠实的粉丝群，叫百度李毅吧。 哦， 然后呢李毅嘛，毅的粉丝就是自称为一丝一丝不挂。然后被他们的这个 是自己叫自己意思，还是别人叫他们意思的？ 这个很难说，这个起源已经不可考了。 嗯， 但是呢， 总之是意思， 总之反正他们自称意思，就跟今天什么学习粉丝团啊 ，OK， 哎，嗯，这样的， 明白明白。 意思，然后被他们的对手呢说你们这什么意思不挂，啊，你们就是屌丝。屌丝呢，嗯，你说这个屌这个字呢，哎，你说啊，这个词其实有一点难。你说写这个词，其实你真正本清源去讲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雅的一个词，对不对？ 嗯， 是一个下三路的一个词汇， 嗯。 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你说文化它有一个变迁的一个问题。 嗯， 我们有的时候，我记得看台湾的访问周杰伦，周杰伦，哎，人家说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真是我觉得很屌，哎， 屌爆了， 哎。对啊， 周杰伦有一个著名的段子。 对，然后我当时还是一个初学者，我说啊。我说他是什么 可以讲的吗 对，我觉得就这个词现在已经在于一个，你就好像那个时候女生也可以说我靠，对不对？然后， 好吧，哎，其实你要说到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知道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吊儿郎当嘛？ 嗯哼， 就其实它也是不雅的， 哦， 就它原来的时候也是那个广东话， 也是这个下三路演。 算了，我直接豁出去了。广东话有一个那个俗语也很粗俗，叫什么 ？Do do thing。 对对对， 就是那个意思啊！你想是不是？其实那个画面其实是一样的， 啊，对对对， 就是形容一个人漫步那个漫不经心啊， 哦。我明白，我可以想象，啊， 就生活很散漫呐，啊，就是那样一个来源嘛。 啊， 你说你现在屌丝把它演变成哦，刚才我们也长见识，原来是因为这个李毅大帝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嗯， 被另外一帮粉丝去攻击，然后说什么意思啊，就是屌丝， 屌丝， 然后没想到他们主要是有那种自嘲的精神， 对， 他就笑纳了屌丝屌丝吧，我就是 屌 丝， 对， 然后慢慢的发现呢正中很多网民的下怀，就觉得说中了我的心声，我其实也是屌丝，不光你们意思，我都是你们中间的一份子， 是， 于是这两天你看到李毅啊，他就是冯小刚导演出来就放那两把火之后呢，李毅就很多记者就采访他就说我要为屌丝证明，他就觉得屌丝是一种正能量，他说冯导完全是为了炒作新戏，他就是拍屌丝戏起家的，然后说你现在又把你自己推翻，我不认为，我觉得他就是这个说法很不正确，我觉得我就是屌丝代表，这是一种正能量， 就很 这是他的最新的回应，对， 真是那个刚刚说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毒男啊，跟这个内地的这个屌丝不大一样，但是在行为模式上，我听上去这个内地的屌丝更多的有一种我屌丝我自豪，这我愿意站出来说的。 嗯， 但是香港的毒男，你刚才解释这种 loser 的意思，好像就是说通常是就不太愿意讲，不太愿意承认，没有一个，我不会想象有个香港的男生站出来说我就是一个毒男，不会有人这么说的吧。 我觉得他们在网上的世界里还是会这种自我称为是毒男，所以就跟其实跟屌丝的现象很像的是，也会出现一个名词叫伪毒男，就是他们其实本来以他们的条件根本就不是毒男， 伪毒男， 伪毒男， 对， 哦， 伪毒男，但是他们也要以毒男来自称， 嗯， 这其实跟屌丝的心态很像，就是我认为我自己是那一个团体的人，我会得到某一种身份，不知道得到某一种利益，得到某一种地位，或得到某一种感觉，所以其实他们有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小团体，他们其实也会就称自己为毒男，但我觉得不同的是他们更多的是那种酸葡萄的 酸葡萄 心态， 对的心态， 就是我有一种团体的温暖，有一种组织的温暖在里面，我是毒男，反正因为在网上自称毒男的人那么多，所以说我 不会是一个被奚落、被一个刁难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好像， 但是在公共空间里呢，在公共的空间，比如说在报章上面，或者说这个当面讲话，有的人会说我是独男，这样说吗？ 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就不是我自己个人的意见，是网上综合大家的那种意见的话，独男的自信心是低落到一个在坐小巴的时候是不敢讲摇落，就我要下车，他的自信是低到一个这样的点，他根本就不会 坐巴士不敢跟司机说我要下车的人， 应该不会跟任何 这种通常应该建议去看医生了吧？ 啊，他自信心应该是低落到一个有病的，就可能有病的病态的。 哦， 我觉得这个 听上去症状还挺严重的， 跟屌丝就又有点不一样了。你说屌丝， 对屌丝通常坐小巴的话，哎，我屌丝，我要下车， 也没有人主动说我是屌丝。哎，不过现在有了耶，就是比如说没有人会说我是高富帅，但是有人说我就是屌丝 啊，知道了是。 你知道我有一个同学，然后他在央视做主持人，然后他在主持那个24小时那个节目嘛， 是瑞成刚吗？ 说不是，徐卓阳叫做 啊。 据说呢，他是第一个在那个央视的屏幕上自称我是屌丝男主播的特别主持人，就跟在人民日报上有十八大特刊嘛，人民日报十八大特刊里面有一段话叫做什么呀？市场经济的冲击波来了，什么信息化的浪潮不断叠加，什么什么心态拼爹时代，屌丝心态极端事件，就是你会看到有一些就网络用语啊，或者是非常有一点低俗的那么一些词语呢，被什么十八大的特刊、被人民日报、被央视去启用，在那么堂而皇之的登上 大 雅 之 堂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词儿给它变了，就好像春晚。你看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一期春晚吗？春晚很多的词汇呢，也是在民间是流行很多的时候，它有一点滞后性。 对， 但之后你会发现，哎，上了那个大堂之后，大家对那个词的理解就不一样了，更加不会觉得这是个贬义词了。 就是他 觉得， 就很多人说这个屌丝，比如说有的人说屌丝是脏话，是粗口，你说不对，人民日报都用了这个词， 对， 人民日报肯定不会用脏话和粗口的吧？所以说给屌丝这个词背了书了，对吧？那这个屌丝这个词，刚才那个樊素这么一说呢，主要你看人民日报给他用的这个提拔，他主要是作为拼爹的这个队里面，所以说屌丝就是自称屌丝的这一批人呢，他其实抱的真的是一种很悲壮的一种心态。我经常去想象一个人怎么样去这个自称这个屌丝，就是说我就是没爹可拼，我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这个时候才会出来讲屌丝。其实你说做屌丝，没有人说天生的愿意当屌丝。 对， 大家其实当屌丝都是一个烈士就义之前你喊两嗓子。 我觉得屌丝就会变成说，你看我就是身上，我完全是白手起家，如果我将来有成就的话，如果我将来成功的话，我跟你们不一样，就跟你讲的，我没有背景，我没有什么特权， 那我就 是特权阶级，对，我是完全靠屌丝，靠着自己一双手，然后将来是做成一番事业。就现在我把自己称为屌丝，可是我真的是永远想做屌丝吗？不会。我觉得那帮越是说自己是屌丝的人，越觉得我要跟特权阶级划开，但是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将来做给你们看。 我觉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嘲吧。 是吗？ 对， 是一种这个简单来说啊，不想做高富帅的屌丝不是好屌丝。 总结得好。好，三句话行为，我们再休息会儿，等会儿继续。 come by 你俩。 切，北京的天气这么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三 D 画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琦， 我是樊素， 我是 Kellen。 啊，这个刚我们说的屌丝的很多标准啊，这个有男屌丝的标准，有女屌丝的标准。那这个男屌丝的还有升级版啊，这个还有刚刚说的那，如果是十项标准里面满足三项标准屌丝，符合八条就是屌丝中的屌丝，十项全中叫屌霸。哎呀，这个名字真是，我在念这些词语之前，我真的需要犹豫一下。但是我脑后竟然产生 人民日报都用了， 对，人民日报都用了，那我也没什么开不了口的。那但是这个屌丝这个词呢，据说去年要上年度汉字的评选，这个得到了网民的非常热烈的支持，投票呢是得了非常多的票数。但是为什么 屌丝没有成为去年的年度词语，没有成为年度汉字呢，是因为这个专家的评审委员会啊，据说在这个咬文嚼字啊、这个专家的评审委员会里面对这个屌丝下了个评语，说这个低俗是一眼可知的，根本不予考虑。 嗯 啊，就是还是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一个很过于这个低俗。但我就想到上次跟Kellen一起我们说的这个香港的低俗喜剧啊，这个电影，它其实也是一种所谓这个中下阶级或者说市民的狂欢。 嗯， 就是我知道这个粗口是不好的，我知道粗口是登不了台面的，但是当有一个人比如说把它拍成电影，把它做成一种文化的时候，大家疯狂的消费它，疯狂的狂欢的这种行为，这个我觉得好像在内地跟香港是共通的。 应该是就像周星驰的电影一样，他也是那种就小人物，然后他也没有特别的才能，书可能也读的不多， 对， 但 是他是屌丝中的经典。 他应该是鼻祖吧，我想。所以但是他我想大家都喜欢周星驰的电影，就没有了地域的文化的分隔，是因为他通常都会最后得到了他很奇迹性的成功， 他屌丝都能成功。 对， 对，而且他并不是利用什么，他是利用自己屌丝的特性去成功。 诶，这现在说起来屌丝就变成了励志歌了，就屌丝有一种励志的感觉。你看 Kellen 讲的周星驰，你就觉得他离我很近，他可能就是隔壁那个大哥哥，或者隔壁那个小弟，隔壁那个你觉得永远出不了头的这么一个小人物，但是有一天他就是飞黄腾达。 所以说这个屌丝经常跟一个词连在一起，逆袭嘛。 哦， 对， 对 不对吧？ 对对 对， 对， 逆袭。这个逆袭这个词有趣了。我最早看见逆袭啊，是在日本的这个动漫。这个日本的那个高达系列经常就是那种日本的汉字嘛，就是说它日文是一个意思，但是中文呢你也可以读得通，但并不是这个中文这个原就是常用的用法。逆袭，逆袭其实是反击的意思，对不对？反击的意思。结果呢被我估计也是这个屌丝的群体，通常就是接受网络文化，接受这种动漫文化比较丰富的，他们把这个逆袭这两个词借过来，现在已经俨然成为一个中文大家常用的一个词汇了，屌丝的逆袭，动不动就是。所以逆袭这个词啊，它通常就是说屌丝他有一个这么一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隐忍，哎，我这个忍着忍着忍着，最后要反弹一下这么。所以呢，这一次这个屌丝的这个讨论出来以后啊，有一些人也这个某种程度上啊同意这个冯导的一个说法。为什么？他说很多人把自己定义为屌丝啊，他不存在一个逆袭的可能性。就是他是，如果你一旦成为一个无法逆袭的屌丝的话呢，那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心态。这个说的严重一点，就叫自甘堕落。 这是冯导的原话。 不是冯导的， 这你理解冯导的， 就是对，有的人就是朝这方面解读，他觉得这是一种很悲哀的一种心态，妄自菲薄。 我觉得你说屌丝最后能不能逆袭成功，最主要的不是人家叫自己什么吧，就不是说我到底叫我是屌丝还是叫我是高富帅。 但是你如果把自己定位这个，就是你目标就降低了，比如说我作为屌丝，我的目标就是做一辈子屌丝。 不会，我就觉得现在的人，就是你会发现周遭的叫自己屌丝的人绝对不是那种人， 都是胸有大志的屌丝， 就是觉得屌丝就屌丝了，我就每天过着我的小日子，也不会说特别那种叫什么卧薪尝胆，可能也不至于，就不是那种处心积虑我要想的怎么样发达的人，就是每天安安稳稳的过着小日子。如果有机会我能发达，我觉得我比你们高富帅要厉害，因为我刚才讲了没有什么特权，也没有什么背景。但是我就发现最近有一个现象，就什么人都不管自己叫屌丝，就好像一个 屌丝通货膨胀了， 就好像有一种那种保护的感觉，就觉得那是个那是层保护膜。就一旦把自己贴上屌丝的标签，我就跟那些现在你们仇恨的那个阶层是没有关系的。你要去仇富，你要仇那些特别有权势的爹什么的，你去仇去吧，我是屌丝。你这时候就有点反感了，说屌丝是我的特权，为什么你往你身上贴？ 你觉得别人抢走了你的特权？ 真的，我最近在微博上发现几个朋友的朋友啊，他们是那种买奢侈品的去欧洲， 就像香港的曾俊华，身材长， 他管自己喊中产，你说能不让自己动怒吗？我觉得跟这样的心态是一样的。他明明去欧洲买什么 LV 什么的，但是回到微博上说，就国内的什么奢侈品什么店又怎么开了？最后他说，我们容易吗？我们这些女屌丝就是为了省那几百块钱的税钱，然后才去国外买。我说，你好意思说你买那一个包，人家屌丝可以吃多少天的饭了？我看完就觉得屌丝这个词已经 侮辱了屌丝的这个名称。 有一点那感觉。 我觉得这根本就跟所有自嘲的那个 mechanism 是一样的、嗯、就为了几个就保护自己、嗯、另外有一个我觉得是想有一种自我肯定的感觉， 是吧， 就你本来很明显不是屌丝、嗯、但你跟我讲说哦我是屌丝，然后你就想得到别人在哎你才不是屌丝、哦、你 有点自谦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哪里哪里没有啦， 好虚伪。 这个有一个我觉得文化上面啊，这个像是一种就是调低你的期待， 嗯， 就好像说如果我给自己定义是屌丝，那我做的比较成功，比如说我一不小心中产了， 嗯， 诶，那我觉得还挺开心的。但是如果说我给自己定义为中产，但是你最后去过每天过的屌丝的日子，那就过得绝对不开心，对不对？ 诶，那也不会，我会觉得他比较淡泊名利吧。真的，如果你说曾俊华他一个月30多万，但他每天挤地铁上班， 嗯， 他很少去吃那种山珍海味，就每天过着跟平凡人、 嗯、 就跟普通的那种市井阶层一样的生活、嗯、很好啊。你看以前香港人很怀念的末代总督彭定康、 嗯、 他经常喜欢去吃蛋挞什么的，就会觉得跟老百姓的距离很近嘛、 嗯、 你说他明明是贵为总督，他就是过着市井生活，明明是中产，明明是高富帅，可是他似乎偶尔让你看到他屌丝的一面，是让你觉得有一种亲近感。 嗯，但这个屌丝里面我觉得最可贵的啊，是里面这种自嘲的这种、 嗯、精神， 这种精神、 嗯、 哎，这个自嘲的这种精神我觉得非常有趣。以前我很就是在言论的空间里面，或者说在中国的这种文化里面， 嗯， 自谦是有的， 对， 但是这种自谦呢，就是你会觉得他这个门面或者说这个仅限于礼数而已， 你觉得心里其实是自卑的， 对对对，心里面这个感觉就不是那么的谦虚。但是屌丝呢，你会觉得他有一种真正的一种豁达，或者说一种无畏的一种、 嗯、你觉得是一种进步了，就觉得中国人是开得起玩笑了， 哎，真是 有这么感觉吗？ 我所以我觉得这个冯导这次呢出来呢， 嗯， 我觉得抛开啊对于这个屌丝理论的这个讨论啊， 嗯，屌丝没有理论了， 好像有点开不起玩笑， 啊、 哦， 就是说，当别人都可以自嘲的时候， 为什么 就是 他接受不了？ 对，为什么冯导、嗯？而且冯导肯定不是屌丝吧？ 对，要不要这么严肃？ 对， 就是、对于一个普通的称谓，而且 为什么有的人就是可以，就是对于自嘲或者说对于这个玩笑，就好像不太开得起来？ 我觉得他之所以这么认真，就回应到 Vincent 你之前的一个，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屌丝，他们真的是没有完全失去了向上爬，就向上流动的那个冲力， 嗯、 他就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了，你给予我的那种背景，我的资源， 日文有一个汉字的词叫做下流志向， 嗯， 好像说的就是的，他不是说你这个人下流， 我知道， 就是说 是往下流动， 他就 觉得人生不一定是 同一个方向，他就好像问一个日本年轻人、嗯、啊，比如香港年轻人，你问他你讲的想干什么啊？我想挣大钱进投行， 嗯， 那日本的年轻人说，哎、啊，我想开个洗衣房， 嗯 啊，那这种有的人就把它称之为下流志向， 嗯，在香港有现在有些网络的有些这种毒男，他们就更加的就是觉得其实我不赚钱，我拿那个中原，就是香港的一种、 嗯、 最低生活保障， 知道、嗯、 的，就也是可以得到很好的生活。我已经没有了结婚，没有了创业，没有了所有对前进的一种期望。我觉得，冯导他可能对于屌丝有这种所谓自卑和自残的那种印象，是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对人生没有了任何的、 嗯、 就争取的那种力量。 嗯、 我觉得也是。不是香港，是全世界很多在这种80后90后的年轻人会面对的一种，这很茫然，觉得很无助的一种感觉、嗯、就好像没有了机会。 对，所以说你看，如果真的要总结起来哈，就是冯导他也不是发的无名火，也是对大家是寄予厚望的，希望我们社会 有点怒其不争的感觉， 对 对对， 整个是一直是积极向上的。大家你说虽然你自己自称是屌丝，但是我不希望你永远过着屌丝的生活，希望我们整个社会的气氛、啊、还是尽管说有什么向下的社会的价值观，但是啊，你似乎看到中国永远是一个希望你是一个向上的，所以说你说屌丝能不能逆袭吧，就是现在似乎是我们中国当下我们希望能够多多看到的一些画面、 嗯、 对不对、 啊、冯导还是为年轻人好、 嗯、好了，三 D 化新闻我们先暂时说到这儿，等会回来是有话直说的环节。那我们跟大家公布一下今天有话直说的题目啊， 大家可能也是留意到哈，这两天的一个报纸头条全部都是国务院大布置的改革方案揭晓，尤其是备受关注的铁道部将会分拆，行政职能呢会降格为国家铁路局，也会并入交通运输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末任的铁道部长盛光祖就说到，他说改革可以令到铁路系统适应市场，提供更好的服务，不过他同时也讲到，他说目前铁路票价偏低了，今后呢将按照市场规律操作。哎，那这是不是暗示到将来的火车票就必须得涨价了呢？那我们非常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什么话题呢？铁路的政企分开，你认为能够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吗？如果你是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如果在香港呢，请拨打18723346，如果是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话新闻，马上回来，请你跟我们一起来讨论。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回到三 D 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樊素。那么这两天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恐怕就是国务院一个大布置改革的方案出炉了。最受大家瞩目的铁道部，终于说要分拆了，而且是要实行政企分开。那么看到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就说了，他说铁道部撤销呢，实际上是一分为三，一部分是企业职能剥离出来成立总公司，一部分呢属于综合性的管理职能和这个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的部分职能，比如说规划政策、制定一些法规呢，这一部分职能剥离出来划给交通运输部，那么还剩下一部分是安全生产监管的职能，会成立专门的国家铁路局，这个机构呢是副部级的机构，由交通运输部去直接管理。那么你认为这样一个分拆，这样一个政企分开，能够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吗？内地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一键 call in 的功能。3D 话新闻正在直播，我们马上想听到你的声音。好了，看到第一位听众应该是陈先生，已经打进电话来。陈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你怎么看待今天这样一个问题？铁路的政企分开怎么解决？ 暂时解决不了，涉及多方面。首先是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问题。第二个问题，人员多。第三个问题，就是由于政治体制和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些人弄这个票来赚钱的人，这不仅仅是黄牛和倒票的人。铁道部内部系统有没有？原来管票的这些人系统有没有？所以这个问题暂时不可能，就是说一改就什么问题解决，一票难求解决、解决了，解决不了。 嗯，但是能会增加您对问题解决的信心吗？您觉得？ 这个问题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不单纯是一个铁道部的一票难求问题。 嗯， 中国的问题太多，不单纯是这只是一个小小问大问题，很诸多问题当中的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您，这位从应该是从北京打来的陈先生哈、 啊，我是北京， 对，您是我们的老听众，非常感谢您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我想问你一下，前一段时间你们上个月吧，你们有说我哪一天是什么，好像什么排在第一位给我一副耳机，你们是，我不是说想要这副耳机，你们是寄出没有？ 系统的会不会、 啊、这个问题我们稍后我们的编辑会再跟您单独联络的。好的，谢谢您陈先生，陈先生再见。 啊再见。 好，第二位听众应该同样是一位陈先生哈、啊，这位陈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次这个特病那个铁道部，我觉得这个很难从本质上那个改变中国这个目前存在的一票难求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原因有两点吧。第一个是这个就是撤并铁道部改为成立这个铁路总公司，并没有改变这个铁道这个系统的这个包括它建设运营的这个垄断性质。像民资和民营企业的资本或者是那个外国企业的资本想进到这个铁路的建设和运营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嗯哼， 这个所以说这个从引入竞争机制这个角度来讲，就基本上还是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个中国这个现在的这种城市就是区域的这个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这个大量的人口是周期性的人口的迁徙。那么这个导致对这个交通运力的大量的需求，那么目前中国铁路的这个运力还远远达不到这种周期性的这个是这个人就是人民的一个需要的一个现状吧。我觉得这个还很难从短时间进行得到改变。 嗯，谢谢您的意见。陈先生从哪里打过来？ 啊，我从深圳。 啊，深圳的陈先生，好的，谢谢您。陈先生讲到一点，也许呢我可能理解为是一片难求，它的一个根结就在于供求关系的瓶颈。如果说现在的仅仅是政企分开，没有解决这个深层次的打破供求关系和中国铁路体制它高度一个封闭性和垄断性上面，恐怕这个一票难求没有这么容易就解决得了。好，下位听众呢应该是周小姐。 喂，你好。 你好，周小姐，从哪里打过来？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嗯， 我是从深圳打过来的。 嗯，你怎么看呢？ 嗯，首先我觉得，我本人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因为我比较年轻嘛，我比较注重这个铁道部服务的质量。 嗯， 我觉得如果他们并入交通部以后，形成那个公司化的运作，他们可能呢会在服务质量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嗯， 他们可能会和公路、航空等交通运输增强一些竞争力。 嗯， 就是说在规划呀、资源的配置上面会有更好的利用。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个他们的办事效率提高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嗯， 因为很多年轻人嘛，就是在深圳打工啊，或者在这边工作，然后过年的时候呢，都是希望回老家。那如果说这个时间可以，就买票的时间可以缩短一些，然后如果说我们就算是买到票，在火车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服务，可能对我们来说心理上会更好受一些，就是然后也感受到这种改革的这种春风吧。 嗯， 然后但是呢也有一点担心，就是觉得因为现在人口这么多，然后咱们不管是东西还是南北，一到春运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大的人口流动。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好像还是，我估计短时间内确实是很难就是实现。 季节性的迁徙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好的。 但是我觉得总归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嗯， 这是大势所趋。 嗯嗯，好，不管改不改革，不管成不成功啊，总觉得这是迈出去了第一步啊，也是你会觉得给你增加了一些乐观的心态和增加了一些问题解决的信心啊。谢谢你。 嗯，是的，谢谢。嗯， 好的，也是说到了很多我们中国人的可能一个集体的回忆啊，说到中国人的一个乡愁的记忆都跟一张火车票有关。尤其是铁道部呢，我们看到它的历史在灾难、在战备等一些国家的紧急状态之下呢，铁道的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呢，又使得铁道部获得了特别重要的一个政治地位。所以似乎呢，铁道部走到这一步的改革之路就显得更加的艰难了。好了，我们看到又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来。你好。 喂，你好。 嗯，杨先生是吧？您从哪里打过来？ 从上海打过来的。 上海打过来的杨先生，您怎么看待这次铁道部改革的问题？你觉得可以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吗？ 我觉得这个举措还是蛮不错的，偏市场化一点。但是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治标不治本啊。我觉得关键还是可能比如说城乡差异化，可能很多人还是愿意在一些上海、北京这些大城市打工，造成了这样一个可能一票难求到其他地方。困难的原因，那其实这个其实是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我觉得这跟票价这 方面不太会有直接挂钩。我觉得就是市场化以后可能对票价的一个浮动会有影响，但一票难求的我觉得短期还是蛮难改变的。 嗯，蛮难改变。就最根本的还是一个供求关系，因为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导致大家一旦是蜂拥而至想要坐火车的时候呢，好像似乎票不够，是吧？ 对，是没错。 嗯，好的，谢谢你，从上海打过来的杨先生。 嗯，拜拜。 好，那么也是说到很多我们国人的一个回忆和觉得问题的症结所在啊，并不是说铁道部说服务质量可能不是我们看到的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说这个供求的关系，一票难求，难就难在这个票太少了。好，最后一位听众是李先生。 喂， 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从哪里打过来？ 武汉。 武汉，你怎么看待今天说的话题？ 我觉得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嗯，为什么？ 为什么？实际上他搞这个改革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他搞这个之后就觉得醉翁之意不在酒。 嗯， 我要谈到问题的实质。 实质是什么呢？你觉得问题 实际上这个改革，一个就是从法治上面下手，法治为抓手。 嗯， 第一个。第二个，打贪官。 嗯， 其次它就是政企分开，市场化。所以说那个经济不平衡，穷的穷，富的富，这个政府可以在这个票务的问题上面，它是有办法的。 嗯。 但是说现在到那个时候，它就是不改革不行。 嗯。 老百姓意见大了。 嗯。 甚至是习近平同志上台以后，对他们有压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前面几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因为就是法治，再就是打贪官。 嗯。 因为我们有很多同事都是那个票务部门的，都是那个铁道部门的， 嗯， 黑官特多，他胡搞。 好的，谢谢您。那现在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消息说，因为要政企分开了，所以可能会导致火车票价上涨。那您同意这样一个决定或者结果吗？ 我是觉得反正票价上涨。 嗯，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穷人大多数，老百姓的收入偏少，穷人的收入偏少啊。收入太少了。 嗯。 第二个，国家那个赚的那个这个铁路上面赚的钱也不算少了。 嗯。 不是他们说的什么亏本，那个、他们都是糊弄老百姓的。 嗯，好，我们收到您的意见了。 那他那个票务涨价。 好的，感谢您，谢谢这位从武汉打过来李先生，李先生再见。好。听到今天几位听众啊，有的人说，哎，这觉得是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啊。我更关心的是服务质量有没有变化。说尽管说铁老大，但是呢，他一直最难改。那这次他已经说我要改了，这已经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进步。那另外也有人看到说，这个不是根本上的改革啊，醉翁之意不在酒，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法治入手。说现在也是到了一个不得不改的地步，听起来似乎有一种被动改革的意味啊。好，那我们再次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三 D 话新闻有话直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樊素，欢迎你明天时间同一收听。